蓝天雪地。 好，各位观众，欢迎收听蓝天雪地啊！嚟到我哋第二季嘅第一集咯，我哋今日咧就有边个喺度咧？有我啦，即系呢个香港区嘅印第安纳流马嘅代表阿谦喺度。 我系 Wilson 啊，咁我都要揾翻队，咁我今年揾 Rocket 嘅，我系 Rocket。 哦，你揾 Rocket 啊？ 系， 我梗系香港区嘅热火代表啦。 哦，我系阿 Kit， 阿 Kit 系啦。 咁啊，咁我 你都系热火代表， 都系热火热。咁我咪 冇问题，你两个 OK 噶， 不嬲都系咁噶啦，不嬲都系东岸大晒噶啦。 呢啲热门就系咁样嘅。 好啊，咁样首先一样嘢就系交代一下台务先啦。咁样就我哋呢个节目嘅台务就系、嚟緊我哋呢一季呢，即係第二季嘅藍天雪地呢，就會有啲新搞作嘅，咁就賣個關子就唔公布住。咁 你唔公布住㗎、我仲諗住講，起碼講今集有啲咩特別 嘅、有、今集呢就會有一個訪問嘅，就喺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呢，就會楞埋呢一節嘅，即係楞埋我哋今集嘅節目一齊出嘅。咁呢就錄咗三節，咁呢就每個星期呢就出一節出去嘅。咁咧訪問邊個咧？就係、訪問張彼得， 係啦。咁就係呢個喺香港籃球博士啊，有名叫籃球博士，喺香港講咗20年 NBA。我啱啱睇 NBA 咧，佢就係講波嘅時候啦。咁所以請佢上嚟真係，我未開咁就過咗開朗 褲，我就入緊片咁啦。 我要入緊水 先。就過咗開朗褲好耐，但係咧，我覺得即係同佢訪問咁幾有代表性。咁大家記住聽完 kick 曬我哋嗰兩節，你先好再 kick 嗰個訪問啊！一定要聽曬啊！ 係 啦，每一段走去 kick 咗嗰段就唔聽我哋講嘢唔掂啊！ 咁樣咧，咁。今季呢就會有多啲介紹返啲產品上嘅嘢啦，咁就唔會好似上嗰季咁樣淨係介紹得咁少嘅。今季呢我會落返多啲主力咁樣介紹下譬如話籃球鞋點樣揀啦，最新有啲咩款式啦。 啊，夏薩特，我見你樣你真係我估唔到你係識得揀籃球鞋㗎。 唉， 你係因為似揀邊嘅股票啊嗰啲，可能會醒啲。 嗰啲都有揀， 佢揀啲有潛質嗰啲。 O K O K， 咁就睇下各位like 唔 like 啦，咁樣就。 咁仲有嘅，我哋都會咧擺翻部分時間會去呢個報道下本地籃球嘅時候啊，都會 會有， 即係睇適當嘅時候啦 嚇。係啦，即係 而家球季都未開嘅你。 會有啲新，即係新嘅環節啦，譬如話介紹下本地籃球啊，最近有啲咩業餘賽啊嗰啲，我哋都會介紹嘅，係。 係，總之關於籃球嘅，喂，你有嘢想講俾我哋聽嘅介紹啊，或者甚至乎你都想走嚟講講，你話俾我哋聽，我哋係咪有 email 嘅？其實我想問一下。 就 喺 Facebook 啦， 即係話其實你想阿 Wilson 交代下佢感情狀態啊，咁你要求咧，我哋會積極考慮。 或者睇下阿謙去阿里山嗰啲相啊。 喂，多謝。 嗱，你又睇啦，由上一季提到你。 我唔想提啊，唔想提，唔想提。 OK， 好，咁我哋今日喂入主題啦，喂，正路啊，正路。咁成個即係上個禮拜咧，就因為本台有啲哇大事項啊，大家台慶咁滯嗰壇嘢，咁我哋就變咗停咗一集啦。 係啊。咁就唔好意思嘅，咁樣就嗰一個 event 咧就叫串到盡啦，咁就相當之成功爆曬嘅。 你冇嚟睇啊，即係蝕底啦。 基本上阿 Kit 都有嚟睇啦，你同我有 幫手 啦，係啦，咁樣就台前幕後員工都辛苦曬啦，係啦。 咁就搞到講即係講少咗個禮拜，其實咧上個禮拜嗰啲料已經變成舊料啦。 不過都嚟略講少少啦，又係。 你有啲咩舊料想講啊？ 唔係我覺得火箭打得唔錯咯。 哦，咁其實我哋都係想講呢兩個禮拜，咁之後有啲乜嘢？其實我哋上一集講過話有啲前瞻咁樣即係介紹下國隊嘅實力啊咁樣。咁啊，開季咗兩個禮拜，咁啊想睇下究竟對唔對路，有邊隻馬唔係邊隊波脱腳咁樣啦嚇。咁啊我今日咧，其實嚟之前咧，我已經感覺到咧一股氣勢走出嚟啊，就是、我隔離嗰仁兄阿謙咧。就應該好鬼多嘢講嘅， 講謙卑啲，做人厚道。 哇！你個樣一啲都唔謙卑 啊！我哋覺得咧，即係阿流馬隊咧，即係實而不華，即係收斂啲嚇，收斂啲，啲光芒殘曬出嚟㗎啦，就唔使咁高調嘅。OK， 有幾巴閉講嚟聽聽咧？ 即係唔係好巴閉？即係嗱，我覺得咁嘅，我哋做生意咧，好多時候有句格言就叫做 win-win 雙贏。 打波讲咩咧？ 冇得 win win 噶打波 ，win win 系见到你个样系 win win win win win win win win 咗几多个啊？ 咩意思咧？即系开季八场赢晒， 巴闭啊！仲破咗自己球会纪录， 破咗呢个七几年定下嘅纪录，就系开季嘅连胜纪录。其实好似系七场就已经平咗啦，八场咧就破埋噶啦。咁啊，当中咧仲另外啦，即系交代少少啦，就呢个史提芬逊，我觉得嗱呢个球员咧真系值得大家留意。嗱，我作为呢个流马嘅一号 fans 啊，香港区。第一年睇佢嗰陣咧，我真係覺得佢傻嘅， 中瘟雞咁 咯。佢唔係中瘟雞啊，佢癲雞。佢似咧入電入 over 咗咧，喺度亂咁發嗰啲嚟嘅。 周星馳嗰只。 係係啦係啦，即係似百變星君入錯電停唔到嗰啲咧。好啦，咁跟住去到舊年嘅時候咧，其實去到季後賽咧，佢已經發揮咗一啲作用㗎啦。雖然係一啲叫做判斷上咧未係最準確，但係嗰啲單人快攻咧，其實佢外圍唔係咁好㗎。但佢嘅身體質素，作為第一個打二號位嘅球員咧，其實佢嘅身體質素咧係好有翻咁上下大份啦，有翻咁上下爆炸力啦。咁同埋佢嗰個叫做上籃嘅身體平衡係好好嘅，變咗有時打啲單人快攻咧，佢可以壓住人哋上搏埋 M1 咁樣咧。咁但係嚟到今年，我覺得佢再有一個進步咧，就係喺個閱讀球賽嘅能力。佢喺呢個第七場嘅，即係流馬贏第七場嘅時候咧，佢就做咗佢嘅職業生涯 NBA 生涯第一個嘅三雙嘅紀錄啊。咁當中咧係有12个助攻添，咁我觉得系值得留意一下呢个球员嘅，而且我觉得如果佢嘅外围再有进步嘅话咧，咁佢可以更上一层楼添。 佢外围今年真系劲，三分波而家过50%嘅，嗰个命中率系，咁老实讲唔净止佢队波，系成队啊咩食咗药咁样，提升到我谂佢即系我谂经过上一年嘅 payoff 啦，成队波技术层面经验，我谂信心好紧要。是成隊波走咗出嚟咧，而家有霸氣啊！咁喺網上啊你見好多喺美國嗰邊咧嘅球評家都係講緊 ，Pisa 而家係唔係最勁嗰隊？係咪已經係超越咗 Hits？ 咁當然即係講波佬啊，一定要揾啲嘢吹一下嘅。咁好似我哋咁，我都要吹吹。哇，係唔係咧？咁樣我雖則呢個老實講，路遙嘅芝麻力，而家呢個 moment 我覺得講唔明，即係講唔到嘅。但係我睇翻咧，我頭嗰兩場我淨睇到驚喎，知唔知驚咩啊？ 驚咩咧？驚咩咧？ 即係你睇下佢頭嗰兩場嘅 block 數字。 係冇錯，同埋我記得有一場係上半場啊 ，Warhubert 已經攞咗10几个籃板咁樣嘅。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呢隊波，即係講真啦，其實佢哋喺早兩季咧，佢哋已經奠定咗呢個風格㗎啦。即係嗰時啲人就形容為叫做高大衰，即係防守夠狠啊，裡面攞高佬屈機咁樣。咁但係慢慢即係由初好粗糙嘅呢一種嘅打法，去到慢慢而家加入啲細膩啲嘅技術球員。再加埋去到今年經過暑假之後補強咗啲後備，其實今年同舊年最大嘅分別咧，即係除咗話經驗上啦，你同熱火打七場，講真啦，有學嘢嘅，連續兩年輸俾熱火，一年輸2-4，一年輸3-4，其實你喺班最強嘅， 咁推論法下年就可以冚過佢噶啦噃。 咁一路都係咁諗啊，唔係咩？ 唔係，不過我淨覺得佢今年嘅成績比舊年有一樣嘢進步，就係原來佢喺人哋屋企打波都中意識贏。 這個又固之然啦，我覺得係 Wilson嗰啲識嘢， 即係練嘢咯。 咩意思啊你？唔係即係我覺得Wilson嗰樣嘢講得啱嘅，信心係好緊要嘅。你對住熱火，你可以逼到佢3-4，你可以問下自己，我仲有咩球隊我驚啊嘛？即係有時流馬舊年其實作客個不穩，我覺得係心理代大於嗰個技術層。 同埋我哋本地咧有個名宿話齋啊，成日講幫你講，佢哋嗰個精神面貌。精神面貌你望埋佢啦，哇！佢隻眼係發光嘅，你見佢打波咧好集中嘅。咁而家頭先咪講嘅，佢而家即係基本上對波咧係靠咁個防守其中一環好緊要嘢啦。佢 block 波而家咧每場平均平均係 8.8， 係排緊第一嘅 NBA 第一嘅。咁我頭先都話啦，佢隻 Hilbert 每場而家係平均 block 4.38，即係咩啊？4.38個 block 波咧，我想話係好犀利。以前莫湯普嗰啲，即係佢 block 波王啦，嗰啲都係3点几啊，嗰時都係攞 block 波王噶啦。但係而家你嗰4.38，當然咁仲有排睇啊。但係以呢個數字，而家佢係 block 波王啦，我覺得同埋睇佢而家嗰個佢比上年更加成熟嘅咧，就係話佢出手個時間啊，同埋把握咧係更加準確㗎。 咁我覺得喂，即係其實佢有呢、這個動咗啲柱喺度啦，有波波咁強嘅，有防守力咁強嘅咧。對佢嘅對手呢就一定要變咗枕住喺外圍啦，一鏟真埋佢冇好結果嘅。咁而佢如果要淨係集中佢守外圍呢，就裏面就交晒俾 Hilbert 呢，其實個打法老實講係對成隊呢係即係變咗集中啲，好每個人一分鐘清楚啲，嘩唔使嘩下入去補位呀、啊、我又要補邊個補邊個，一入去已經交咗俾 Hilbert 啦，已經係即係有信心保證嚟嘅，大家有個信心喺度嘅。咁我所以成隊波點解打咁犀利啊？咁當然啦，喂，你唔可以唔數你哋有得分王㗎。Paul George 又進步咗好多啦。咁但係我反而真係想講多啲阿 Roy Hilbert， 因為即係大家諗中鋒好多時就會諗起侯活啊，即係佢嘅身體質素好啊， 超人 大力咁入樽啊咁啊。咁但係其實記唔記得我哋上次猛將傳嘅時候咧，我哋提過一個就係話天才係一出嚟就爆炸性好犀利嘅，但係有一啲咧就係默默耕耘，佢會慢慢進步嘅。而 Roy Hilbert 就係屬於後者，即係。由第一年佢出嚟，我好記得，哇！我真係覺得佢除咗高之外咧，就冇乜用噶啦，體能差啦，好快犯規就要坐低啦。去到而家，我頭先睇，原來佢已經將自己嗰個平均犯規一場比賽嘅犯規嘅次數，因為對於一個中鋒嚟講咧，對於一個防守球員嚟講好緊要，你幾好波都冇用，你抓咗 foul 你就要坐低噶啦。咁但係佢而家已經一場係佢個犯規嘅次數呢已經係跌到得返 2.9 次。咁其實你 因為佢唔係立亂話一埋你就拍，我所以頭先我哋完全敷衍到我個 係 佢出手而家準囉，就係 冇錯冇錯， 唔係立亂一埋你就得落去，真係等佢出手啦就拍落去個波度。 所以我諗佢都係一個表現去回應返佢舊年呢，因為佢舊年對於自己失落咗呢、這個最佳嘅防守球員呢，其實佢係有啲即係有啲心心不憤嘅，佢直情話你啲球評家根本就佢話你啲球評家根本就冇嚟睇波㗎嘛， 唔挑識波啊，話 係啦，因為佢意思就係話數據上佢其實舊年啲數據都唔差 㗎， 咁但係冇今年咁標青嘅，咁但係嗰樣嘢就係話，如果你有留意比賽嘅話，就係佢動咗喺裡面，佢唔一定波到個波。但係佢又冇犯規，佢已經干擾咗你嘅命中率。 其實你 block ball 純粹係即係打到個波數字，但係其實有好多係影響咗鑊頭。我為咗塊面咧，我就唔想俾波波，我寧願射唔入，即係擺明一啲或者點樣，你影響 干擾咗啦。 係啦，影響咗我射波啦嘛。其實嗰啲係冇數字睇到嘅，但係咧。是真的做了很多事， 不是沒有數字看到，是不是他自己的數字看到， 是 因為在對面的數字就看到，即例如去年的系列賽呢，紐約人的命中率呢是奇低的，對著流馬其實就是Roy Hilbert 在裡面動了，在裡面一個震攝的作用。咁啊嗱，喂，唔好講咁耐流馬，即係我哋低調啲，低調啲。 我俾你講埋呢個禮拜嘢，我真係 低調啲。 我都係我俾你領放，繼續跑，繼續跑，繼續跑。 你唔好收，你唔好收我。 低調啲，低調啲。 衰啲，你應該話俾佢，我俾你放得幾耐啊？咁樣啊，熱火會唔會咁講啊？我想我俾段訪問你聽，就係咧有關呢件事。咁啊，熱火有人有反應啊，就當然啦，就 我啊，你講緊 係咪？你當然有反應啊，聽到即係我講熱火裡面嘅人就當然阿大江唔出聲住啦，二哥都唔出聲住啦，咁梗係揾最細嗰個阿寶樹出聲。 阿寶樹出聲 咯。咁啊，話説問佢啦，喂，睇到 Pisa 咁勁喎，有咩意見咧？佢話我哋留意到啊，我哋留意到 Pisa 今年真係打得好好啊。咁話咁佢阿寶樹你覺得呢究竟會唔會已經超越咗熱火隊呢？呢、這個問題，唉，咁佢哋未贏過冠軍啊嘛。我哋上年贏咗，佢今年梗係惡波多啲㗎啦。咁呢個好正常啊。我好相信我哋隊波呢會慢慢返嚟㗎。話我聽完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我攞完冠軍，我而家慢慢唞唞先啦，你啲未攞嘅，梗係搏曬老命啊，傻仔嚟！即係我聽到呢個 feel 啊，我覺得係 啊，即係佢已經準備咗除隻戒指落嚟啦，戴夠啦，今年除落嚟啦，啱啦。 佢意思話，我唔驚你嘅放啊，但係你問下佢放咗幾耐，我感覺到佢嘅意思係咁啊，即係佢答得好客氣，但係咧，我頭先演繹嗰個咧係佢神水，我想話，佢裡面字眼裡面嘅精神，佢根本日日睇唔起 Pisa， 就覺得上年咪係輸俾我哋， 上年贏得咁， 我哋贏咗兩屆冠軍，咁啊，梗係冇咁惡波啦，咁樣咯。 即係我有一樣嘢講，即係講咯，即係如果佢係即係佢個心態唔調節翻嘅話咧，就會有呢個驕兵。即係驕兵必敗，有呢個道理會產生再次出現咯。即係其實唔好，因為佢哋而家譬如話詹士啊、各啊，都想三連霸，係平到Jordan 即係Jordan三連霸嗰個紀錄噶嘛。係 啊， 即係希望 每每個球員都係唔知點解係要三次啊，係一定要三連敗係一個里程碑嚟㗎嘛。 係啦，即係佢想做到 一樣嘢。因為暫時 NBA 記錄係三連敗。 係啊，即係未去到即係再 同埋其實 近代冇。 其實我都想同二所講啲嘢，佢哋開季其實就算佢哋係咪三連敗都好，頭嗰一兩個月佢哋都係唔會俾到啲真章真實力你嚟睇㗎啦。不嬲都系咁，系流埋啲诚实豆沙包咁样冲住去，冲住去。 其实我哋都流咗力嘅，不过流力都八年胜冇计咯。 八年啊嘛。其实一样嘢咧，即系点讲啊？如果譬如话喺季初咁样就咁爆晒落去嘅话咧，其实你知道噶啦，一个礼拜打三四场波咁样，其实系好易疲态会出嚟嘅。同埋一样嘢嘅就系话，你咁去到咁尽嘅时候，系啊，你攞到好多成绩出嚟啊。但是你要諗個季後賽個問題又唔同打法嘅時候呢，咁你係咪諗下囉，你個球員會唔會因攰，會唔會因為因傷， 好似舊年我哋都講嗰對快艇都係咁㗎，連贏咁樣。 冇問題，我完全唔擔心，因為流馬都流咗力㗎，我都係嗰句。 都係流，我都係唔擔心，佢都係繼續流。 即係嗰啲叫咩，滿寫寫得滯喎，我想 但 係 今年呢，但 係 今年不得不講嘅就係流馬呢真係個板凳個問題咧解決咗，所以冇 錯 説話嚟講咧，佢放咧又放得開，即係放領放嘅，即係個心態咧又開心啲、穩定啲。就算我唔出場，後備第六人、第七人都會幫我補上嘅，都攞到分嘅。咁 我諗史高拉嘅加入係好緊要嘅，因為舊年咧，即係好明顯睇到沃希伯一要坐低嘅時候咧，咁佢哋個後備中鋒咧，好似沃希伯嗰個咧，嗰個叫麥伊米啊，如果我冇記錯，係咁個樣係好似嘅，即係以一個代後備嚟講咧，佢好代到嘅，因為人哋好似人哋拍電影要攞個 影，個影又出咗嚟， 係好代到嘅，咁但係能力上就真係唔得啦咁樣，咁但係今年譬如話史高拉喺度啊咁樣，咁變咗話沃希伯阿戴維斯同同阿史高拉咧就可以轮流，同埋最主要就系话讲紧史高拉佢有进攻能力啊，即系佢讲紧佢后备上阵，佢都可能攞到八九分咁样。咁其实作为一个后备球员嚟讲咧，即系唔会话喂我一半走咗沃希伯，我内线好似哑咗火咁。你喺内线哑火咧，啲人就将嗰个防线推咗出嚟咧，咁啊连外线都冇埋。咁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令到佢哋即系各样嘢，令到嗰、那个即系唔会话正选同后备差距太大咯。 系咯，咁样起码一样嘢就唔会话因为正选退咗落嚟之后就开始失分啦，又要到正选出翻嚟唞够啦，先再抢分，即系唔会再有咁嘅情况发生咯。就算我喺后备出嚟嗰阵时候，嗰班人抢唔到分，都起码唔会失先咯。即系 冇错， 即系大家都咬得好紧都可以继续。 咁啊，同埋我覺得有樣嘢佢哋好好嘅就係幾個都續曬約咧，咁就變咗就冇乜啲大嘅顧慮啊。咁啊，唯一係而家最大嘅顧慮咧，就係一個幸福嘅顧慮嚟嘅，就係佢哋嘅前當家球星啊 ，Danny Granger 咧，咁啊啱啱又傷咗啦，早兩個禮拜。咁其實佢嘅定位就難搞啦。我覺得流馬不如攞啲時間咧，就諗下佢點樣搞，因為咧我就有留意過咧，其實佢開嗰時熱身賽嗰陣咧，就流馬係五連敗嘅。头五场热身赛， 我先讲过啊。 系啦，其实最主要就系，我觉得有样嘢咧，就系个球权点分配啊。一俾翻 Danny Granger 咧，其实你发觉系佢唔系攞唔到分，但系对波系冇着数到嘅，多咗佢嘅加入。而家佢伤咗咧，反而唔使谂啦，我哋打翻呢个阵容冇问题。但系一多咗佢入嚟嘅时候，又要重新分配过，而分配过之后系咪效率高咗咧？就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嚟嘅。咁呢个就交俾佢哋嘅即系教练团队啦，同埋嗰个叫做体能啊，或者嗰个医疗团队啊，点样去帮 Danny Granger 去回复翻？因为事实上佢哋而家班队友打咗一个超水平出嚟，佢打一个普通水平落去咧，讲真的冇位企嘅。即系夹硬俾佢出咧，又反而拖低翻成队波 咁就要睇下个战术运用咯。咁样，譬如话好似马刺咁样，旧年嘅马刺咁样，佢其实唔同嘅搭档，佢有唔同嘅战术运用嘅。咁就睇下佢，譬如话边个出翻嚟嗰阵时候，佢会变成另外嗰支球队又有啲咩发挥咯？系咯。 而家我谂啦， 每个人都有 悲观啲咁讲啦。即系我都曾经好中意 Danny Granger， 因为喺流马即系好垃圾嘅时候，佢出嚟咦好似有个救星咁样。咁但系好老实咁讲，就系以佢而家嘅能力，除非佢翻翻去佢攞 MIP 嗰年，如果唔系咧，讲真系佢做到嘅嘢 ，Paul George 全部做得好过佢。但系成队波做到嘅好强悍嘅防守咧 ，Danny Granger 呢方面真系要多下苦功。 咁 Danny Granger 其实讲真一样嘢，佢自己本身佢有佢自己嘅特性嘅，睇下佢可唔可以 turn 到另外一样嘢，可以令到 cover 到个队。 我谂要 turn 到系个球队需 要 佢， 系佢 一个系佢要变啊，佢而家唔需要佢啊。 系啦，咁样 我哋再讲 Pacer 咧，个节目就差唔多第一节完。 低调啲，低调啲，低调啲，低调。 好长，我系想俾翻位啊，阿 Kit 喎，头先咧阿 Kit 讲过一句啦，我觉得好啱啊。佢话热火咧咩头嗰两月点样啊？ 头嗰两月系留钱嘅，佢哋保留实力。 保留实力又好听啲啊，但系喂，你头先讲咩主要话佢哋即系有啲唔系好集中咁之类啦。嗰場波你有冇睇先？ 0.6 秒俾人哋反敗為勝，你有冇睇過？ 唔使睇曬嘅，睇最尾啊！你個偶像啊！你個偶像啊！ 唔係講阿 Kit， 你講下咩事啊？不如你知唔知咩事啊？你知你講， 咪就係大家唔留心，跟住諗住等住翻去更衣室度慶祝噶啦，諗住贏硬噶啦。 0.6 秒走去射罰球，第一球炒已經碎啦，喺自己主場喎， 碎咯，嗱低水準咯。 第二球啊離曬譜仲低出，其實佢知道點樣點框老實，完嘅一場波，邊有咁得人仔？即係呢個我肯定咧係其中一個 NBA 會笑幾年嘅笑話嚟嘅。OK， 一掉即係個球例罰球，你一定要射中框，唔理點樣框邊度噶嘛，咁先可以繼續比賽。 佢撞咗板啦，呢鋪 就係大力拱埋去，諗住咧個波彈走咗就算數啦，或者一掂到其他球員，點知佢大一滯，一彈板個波唔掂框，一落 即係都雞唔到。就跌翻转头啊！阴公 0.6秒咧，我想我就算有啲咁低能嘅出错咧，我都唔应该担心嘅。更低能嘅事咪发生咯，0.6秒，你咪俾人交到个波啊！交到个波，其实佢已经如果你有睇系，佢已经交咗对面岸嗰边噶啦，已经 系即交个对角嘅， 佢压咗个死位啊嘛， 死位噶啦。但系你系吹奖咩？人哋又照入你三分波，所以。即係我 覺得輸係輸在韋迪個罰球，我講真 㗎，所以咪話咯，頭先都講咯，咪話咯，輕即係驕兵必敗咯，你一樣嘢係真係即係值得，即係佢哋今次嘅。 定係要用第二個？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今次咁蠢唔蠢都係冇辦法，冇撞曬板咯，佢冇辦法啦。 唔係，我覺得嗰樣嘢係 其實 我話俾你聽，今年會好多咁嘅事會發生嘅。真係會嘅，即係啲大二分啊！ 唔係，我覺得今年韋迪唔會再有呢個問題發生。 即係 八場之後， 一次仲唔夠，有一次已經俾人笑足。 唔係，我覺得有啲嘢叫好事成雙，陸續有嚟 嘅。係啊，我覺得真係嘅，即係佢哋會有呢個咁嘅毛病，會繼續會出嚟嘅，因為佢哋覺得即係我連續兩年咯。你哋都冇人夠我打噶啦，即係 嗱，佢哋從來冇咁諗過，只不過按佢哋睇開。 我俾阿 Kit 講，我中意聽佢講。 唔係，其實佢咁多年咧，佢哋其實以我所睇咧，佢哋去到12月度咧，到1月咧就開始會發力嘅，因為礙於 多輪先。 真係 咩 Kit 講？咩 Kit 講？ 其實我覺得礙於佢哋開頭又要啱啱要 hea 下，睇下你哋咧流馬咁樣衝行曬，咁睇下你哋咩實力。跟住佢哋就會到12月啦，1月度呢開始就會發力，因為呢就要去拉票，去 All Star 投票，所以你到12月啦，1月度呢佢哋就會開始打返佢哋嘅水平㗎啦。 我覺得分析呢好啱㗎，但係我即係只係我哋重判呢一下嘅行為 呢，即係我覺得你 豬咁兜， 我覺得係啦，你留杯唔緊要㗎，我係留 冇所謂， 冇所謂，但係唔使做到咁盡囉。 呢個都話每一年 好似射嗰個罰球之前呢就有幾秒㗎，就領先四分咁樣定點樣㗎？ 三分。 之前又有個好戇居㗎啦，咁跟住都唔緊要啦，嗰兩球罰球，我覺得嗱真係有樣嘢我要重申講過。作為一個大賽球員，即係韋迪都叫做超級明星級嘅球員啦。 哇！大佬攞個三隻戒指，仲叫唔係超級啊？ 唔係，仲叫唔係超級明星咩？係咪啊？ 好超級嗰 隻射三分球咧，其實已經有啲罪無可恕啊，因為你係一個超級明星球員。第二球咧，我覺得唔單止係你能力上嘅問題，係心態上嘅問題。要射入佢，其實真係唔係好難，0.6 秒射唔入都滴翻落嚟，都應該冇噶啦。做一個咁懶醒，但係結果愚蠢嘅炸板咧， 懶醒嘅真係我覺得。 係啊，真係懶醒啊！呢個真係算到盡。嗱，講真嘅，如果你話個係仲有 1.5 秒，你咁樣炸而掂唔到框，俾人犯規咧，即吹犯規咧，俾翻控球權，我都覺得上情有可原，因為一點幾秒你上拖，0.幾秒你真係認真射咗去玩。嗱，第一有可能入咗。第二唔入滴多兩嘢落嚟，真係已經冇 0.6啊！真係，我覺得呢嗰球咧， 你攞落嚟都仲要時間㗎嘛？ 比0.4秒先生啦 ，David Fisher 咧嗰球咧更加難度啊！因為佢呢個三分波嚟啊，但係嗰陣阿 Fisher 射嗰都係兩分嘅，都係哇一接就拋佢，佢呢個見佢咬條腰用嗰個力咧，真係老實講，佢射1000球，我肯定佢中唔到一球。 以后都系 呢啲嘢可一不可再。 好老实咁讲， 你放 过 佢啦。 讲翻韦迪个猪抌兜先， 你放过佢啦。佢 阿 谦 就 指错误嘅， 你波又劲，你对波又猪兜，真系又阉多几下同。 唔系，真系冇理由唔阉佢啊，大佬。喂，我觉得嗰样嘢系嗱，你真系谂下，佢好彩系韦迪咋。如果佢系一个新仔。佢結束佢嘅 NBA 生涯㗎喇，你咁樣 有兩個重意， 如果係阿勒邦都真係再臭啲，老實講，個袋真係再臭啲。阿韋迪都仲 有 credit 係嘛？ 仲有啲 credit 係啊， 真係 即係佢仲有犯錯嘅本錢咯，應該 我其實我本人我都唔容忍嘅。 衰小家嘛，仲要小家個衰咪廢唔緊要小家個 衰 嘛。 衰仲要八年冠，唉，真係八年贏。 係過去㗎啦，還完過去成陶醉啊你。唉，好啦，唔話我抽你水啦，我係低調啲啊。 我專登俾位阿 Kit 講熱火啫嘛，因為 你唔係個位嚟噶，你陷阱，你俾個陷阱我啊， 都係陷阱， 好兄弟啊，果然 冇辦法， 擺個防守器俾佢咧，喂行得行得， 夾落腳度咪真係冇辦法，而家即係唯有 我哋數字球嗰只咧嗌中咗。 唔係，老實講句，阿 Kit 有一樣講啱嘅，佢的而且確啦，我相信去到 留前鬥後 十二月一月咧，佢上年都係可以連贏一個十一二場嘅 stick 啊，咁樣一即係有 佢舊年 年中嗰陣時， 年中 嘅廿七， 佢會做呢啲嘢做幾次啊？做一場，跟住又贏十場八場咁樣嘅。佢 其實慣㗎啦，佢咁多年佢哋都係咁。 不過真係留前鬥唔等於要奪咯，兩樣嘢冇抵觸㗎嘛。留前鬥後唔等於要奪㗎嘛，兩樣嘢嚟㗎。 冇錯，我都覺得留前鬥後唔等於奪嘅，我哋要睇下呢個 pace。 即 係 你唔需要 將會有幾奪。 即係嗰樣嘢係你唔係要挫住咁行 catwalk， 但係唔等於要踩蕉皮咯。即系行 catwalk 踩蕉皮， 好 样衰， 好过啲行咗冇人觉嗰啲啊嘛， 见到阿 错误嘅示范。 我作为一个如果我作为一个热火球迷，我好伤心啦个球，要输翻，即系你， 我话你喺个礼拜六我成朝冇讲个嘢， 俾着我真系唔知点算啊阴哥， 你睇过嗰几条友仔入去嗰个样咧，即系 真系 即系打咗两支懵仔针咁嘅样，点解会咁样噶大佬？即系咁样都发生到。不過我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教訓嚟嘅，老實講。但其實喂，你都奇怪啱啱咁我諗落去啊，講下波士頓咧，點解其實咧可以咬到咁緊咧？其實我老實講， 喂嗱，波士頓咧嗱咁啊諗落去咧，我覺得波士頓係其中一隊，我覺得有少少起出磅啊。我相信美國嘅球評家都會咁諗，因為我睇過一啲開季前嘅球評家嘅分析咧，佢哋係覺得波士頓今年係過渡噶啦，即係等。另類真標組，另類真標組嚟㗎啦，咁但係打完之後，喂唔係喎，即係你唔係話好亮麗嘅成績，但係你見到佢哋個決心係我哋今年唔係諗住揸流灘嘅，我哋唔係諗住另類真標嘅，我哋係諗住再點都用呢殘嘢嚟搏一搏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又係陸軍嘅球迷一路引以為傲嗰樣嘢咧，我呢樣嘢我欣賞嘅喎。 都係 咁，即係等同第一場嘅 Lakers 咯，我哋個個都估佢輸緊。但系啲板凳竟然做到嘢， 咁但系赢到热火嗰个争气啊嘛！ 点解佢赢热火？ 阿 K， 你今日都系唔 好收地，收成日 收地都暴受气啊！你唔好立乱走啊！你 点行啊？死啊！ 收到都暴受气啊！我 呢个分场唔好啊，唔望我啊！ 你唔好坐添啊，惊埋个屎忽啊！ 波士顿其实咧，最新消息啦，就佢哋嘅GM 走出嚟讲，就话阿朗道咧，本来有传过，就话我就翻嚟啦，但系咧。就確實十二月都翻唔到嚟，咁對波咧就你見佢咧其實而家個表現咧係幾飄忽嘅，係唔爭緊一個即係點講，好似話領軍人物咯，就而家變咗打咧就打到氣嘅，就如果你有往度出埋嚟之後，嗰隊波會唔會再穩定啲咧？或者將嗰隊波嘅發揮會即係正常啊，同埋好啲咧？唔敢講，但喺東岸嚟講咧。而家咁嘅形勢，老實講，你其實每年都係拍一拍東岸西岸嗰啲，你第八種子啊，隨時喺西岸咧要過 60% 嘅出勝率先有一日 pay off 噶，可能嚇五啊幾都唔得。 東岸要求低啲嘅， 東岸可能你四十零就已經搞掂噶啦嘛，咁變咗我覺得波士頓今年未必冇機會入 pay off， 本來諗住會重建噶啦。但喂咁樣其實又可能咧會中咗陷阱喎，佢可能今年要諗住哇打得諗住會衰啦，下年抽翻個好嘢啦。喂，如果喺中間咧棘住，譬如第八啊嗰啲入， 大家你是第九啊，仲大鑊。 係啊，喂，呢啲其實又棘住我覺得佢哋諗好喎，即係唔係話喂哇，仲有一打 pay off 又好開心啊！我覺得。 重建就紧要个今届嘅成绩咯，会系。 咁啊，仲有时间嘅，佢哋要落翻另类增标组就唔难嘅。 系啊，得，即系要谂谂咯。喂，咁波士顿其实就唔算话叫佢喜出望外，只不过冇谂住咁衰啊。有另一队波咧，我觉得系即系俾我感觉系今年都有啲爆炸力嘅，就系、是、呢个 Timberwolf。 系 啊，木狼队咁有啲乜嘢令到佢即系咁犀利咧？咁今年其实喂，你话佢好劲咩？咁又未到实弹啱嗰页谂唔到出嚟。佢而家赢紧几多场啊？佢系 Timberwolf 系而家六胜三负嘅， 六胜三负。喂，老实讲，如果十场嚟讲六胜三负 ，Timberwolf 嚟讲咧，我谂即系收货有突噶啦。咁点解会个转变？因为 Timberwolf 上年仲系感觉系鱼腩咁嘅质地嚟 嘅。Timberwolf 就唔系鱼腩，不过系个个受伤。 系啦， 系咁啲十字军出翻嚟， 容易受伤啲男人。 啱，但真系受伤。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上年佢有一个主力啊。我先前咧，其实我冇咁留意佢啊。但系我今年睇一睇嗰个成绩单咧，佢嚟晒谱啊，就系阿 Kevin Love 啦。我成日都话男人老狗唔知叫 Love 好鬼核突噶嘛，我觉得。所以我一向都唔系好中意呢个球员，对唔住我有。歧视啊，对于名嘅歧视啊，咁啊上季 miss 咗64场嘅，咁啊今年翻嚟啊，喂好健康啊，咁今年仲破晒 record 添，佢系史上首位打九场而能够攞到240分、125个篮板、45个助攻球员啊，即系 NBA 咩数字都有，其实我唔知点解有人计埋啲咁嘅嘢嘅，咁但系即系的而且确劲得好紧要，咁佢而家咧喺得分佢排第二，平均一场 27.1。喺 rebound 佢又系排第二嘅，14.2。咁老实讲，你摆个咁强嘅球员走翻出嚟咧，咁你老实你对波我冇谂唔到原因，你系会即系会比上年更加衰咯。 其实好记得咧，早两年嗰阵咧，即系我早两年意思即系我唔记得边年啦。 我知你又坦白，我哋会进步下你，我哋嚟紧唔会咁多 唔知边年啊，哪些 年啊？我哋下一次搵多。 即系我啲数学唔合格嘅人咧，真系唔好记得。但系我好记得咧，佢有一场攞咗22个篮板。即係同埋我好早就對呢個球員有印象，因為一個嘅叫做內線嘅球員嚟講啦，佢嘅外圍投射強㗎，咁變咗我會對，因為我自己中意射三分㗎嘛，咁但係我成日就話，即係你高佬射到三分，我都係俾你贏㗎，係咪先？咁我成日 咁佢話曬都 All Star 三分王嚟嘅， 係啦，就係佢作為一個因為譬如你巴基蘭尼咁樣，巴基蘭尼嘅三分都有嘅，咁但係佢嘅防守就大家知咩事，一班攻衞咁樣噶嘛。即係以往嘅你會見到嘅就係又可以喺內線叫做有一個籃板啊或者防守啊嗰樣嘢。 身 形。係啦，即係因為你內線通常都有身形㗎啦。咁問題係有啲係柔啲嘅內線嘅球員啊，中意射遠射嘅，咁有一路都耐唔耐都會有一兩個呢咁嘅人嘅。咁以前啊，流馬隊都有個 Troy Murphy， 咁當然級數上冇咁高啦。咁但係問題你喂唔係喎，要硬淨有硬。要三分有三分，即系呢类型嘅球员咧，我都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嗰时我已经留意佢，加上佢名又咁特别啦，我唔会歧视佢。我觉得 即系你又中意爱， 系啦。咁唔系男人， 好啊， 你 又 唔 使播啦。 爱嘅我知道 嘅名， 唔系男人爱嘅话，咁咪 BL 咯，咪即系 佢特别博爱添啦。 好啦，翻嚟， 我 掉 翻啲步骤去俾你先。 好，咁再讲啊。当然除咗佢勁啦嚇，咁另外今年有一個新加盟嘅球員咧，就係、是、都係啊，又係叫 Kelvin Martin 啊，阿 K 媽咧喂，今年去咗好似又嘥晚咗喎，咁佢平均而家得分每場24.6，咁啊喂，佢頭先係阿 Love 27，佢24加埋咧，大佬都差唔多51分嘅咯喎，咁你話有佢兩個，咁已經真係強咗好多，兼且喂今年阿 K 媽三分波咧。翻嚟，即係以前佢本身都係一個幾射得三分嘅球員啦。今年而家三分波達到55.8喎。 其實咧，我就覺得咧，阿 K 媽咧根本就唔應該雷霆嘅。即係我覺得佢根本由頭到尾冇差到，只不過係舊年雷霆咧係唔係點用得佢好啊？係啊，咁變咗就而家基本上係釋放翻佢應有嘅潛能出嚟，我會覺得咁啊解放翻出嚟。咁其實24分真係一個幾得人驚嘅數字嚟 嘅。因為如果你每場你有兩個球員係咁樣嘅數字咧。就即係我想話對波你兼且阿 Love 佢唔係外圍射手，純粹佢係比較內線啊或者中距離啦、 啊。都好全能下 啊，好全能啦、啊。咁喂阿 K 媽就比較外圍中距離啦、啊。咁變咗其實內仲要加埋咧呢、這個 Ricky 盧比奧 啊。咁講個盧比奧先啦。盧比奧喂本身一向咧我好欣賞呢個球員嘅，佢未入 NBA 嗰陣時喺西班牙過嚟啦，喂吹到。 好似即係籃球壇上嘅大智慧一樣啊，講到神童嚟㗎嘛，大佬又好多未入 NBA 嘅時候喺睇見歐洲打波，哇嗰啲好似魔術手咁樣嘅嘢。佢今年老實講，佢之前都係有傷患啦，咁今年希望係即係健全咁打啦。佢哋佢得分上面咧，其實咧就冇話特別哇好進取嘅，佢都係 around 十分 around 十分啦。但係佢喺助攻嘅數字上面咧，而家係達到 9.7 嘅。咁同埋佢另一個數字咧，都幾緊要，係聯盟暫時第一，係偷波，係 3.33 個偷波咧，咁係聯盟第一位嚟嘅。咁變咗喂佢 assisting number three 第三位 9.7。你諗下佢其實呢幾個球員，而家頭先講喂，佢講緊全部喺聯盟裏面係 top five 嘅能力嚟嘅。所以喂今年咧我覺得呢隊波千祈唔好走漏眼。仲有其實佢有個球員咧，我覺得係幾犀利嘅。就係嗰個叫做Nikola Petkovic 係啦，就係嗰個 Petkovic， 可能即係成個狼人咁樣嗰個 center 啊嘛。係啊，哇！我嗰陣時我中意佢都有 love， 因為佢樣好猛啊， 嚇！根本唔中意 love 個名， 佢中意 wow 啲嘢咯， wow 啲籃球啊，大佬喂，要勁啲 都要愛嘅籃球都 喂都都講緊係13分九個籃板。咁即係 接近雙雙嘅一個數字， 接近雙雙啦。咁啊，頭先未講埋阿粒，其實每場講係14.2嘅籃板啊嘛。喂，所以我覺得而家只要對波，其實都係好老土講句啦嚇，因為佢 keep 得健康啦。今年嘅 Timberwolves Roof 咧，其實大家睇到佢咧，其實係有機會去到西岸嘅第四、第五。 不過西岸始終競爭較大嘅。你講到嚟呢度咧，我想即係多啲華人會留意嘅，就講下侯斯頓。即係咧，因為西岸不嬲啦，大家都知道西岸個你得勝率咧入冇翻咁上一高咧，而家係講緊六成嘅得勝率，當然啦，只係打十場波啫。六成嘅得勝率啦，六勝四負嘅侯斯頓都要跌出前八，就暫時排第九。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Kevin Love 啦，即係打得好嘅呢隊波。咁但係始終嗰邊競爭大嘅，咁啊繼續睇落去啦。咁我想跳個話題咧，去到侯斯頓嗰度。係啦，侯斯頓咧，大家點睇啊？林書豪呢段嘅大爆發咧？ 我頭先講咗，我認咗頭啦 ，Rocket， 所以我會講。我又講多兩句，林書豪其實今年咧非常之緊要嘅進步，佢喺三分命投、中距離、近距離啦，平均都有個命中率係高咗10%。 10% 喎， 10%。 我記得我當年讀書咧，我平均分進步咗10分咧，跟住我媽買一部 PS2 俾我。 咁佢要 跟住要買翻廿蚊咯。 係啦，冇錯啦，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就係嗰下 擺明嘅啦。我話俾你聽啦， 你唔好買部 PS2 啦。 我媽當年就話：你如果平均分進步十分。我就買部 PS2 俾你，你知唔知要部署同 NBA 一樣㗎？你首先要坐低咗上一個球季先，你上一個球季突然間超差，你下個球季先有機會加十分㗎嘛？大佬啊！ 我而家知點解啦？ 咁跟住咪墮落咗廿分咯。 攞咗部機之後就算啦，之後嘅事。 我相信林書豪佢嚟緊就唔自己攞啦，因為佢張約嘅都係肥約嚟㗎嘛，下年過千萬。但係佢呢個成績抵佢攞嘅噃。咁同埋咧，如果有睇呢兩三場啦，尤其是佢哋有戰術上咧都有少少改變嘅，咁加上啱啱有一場夏登係傷咗啦，佢呢兩場係攞嘅分數係過30分嘅，咁大家睇佢以前咧由即係最初哇喺 New York 嘅時候已經知道佢爆發嗰下，佢係一個可以攞過30分嘅球員，咁佢嘅得分能力咧係唔需要諗嘅，但係一路咧佢拍住夏登咧，佢嘅位就好尷尬啊！你見佢咧， 因為佢兩個都係需要持球喺手嘅球員啊。 啱啦，咁由阿夏登更加要持球喺手啦。同埋阿夏登喺度咧，就真係好煩嘅。佢條友仔自己攞住波，西下彈下彈。好啦，佢最尾三秒攻唔到，佢掉波俾林書豪啦，就會係。 即係我搞唔掂啦，喂，你嚟 啦，我炸彈你嚟啊，喂。喂，大佬，即係我嚟睇波 呢啲咪醒咯，即係有咩事就你負責咯。 我覺得所以我欣賞林書豪一樣嘢，即係當 佢冇冤過 喺個熱潮，即係呢個 intensity 熱潮過咗之後，佢轉咗球隊。其實你識睇波嘅人，你發覺唔係佢嘅問題，係一個球權嘅問題。而佢讓咗個球權出嚟嘅話，佢嘅數據跌係一定會嘅。而佢去適應隊球隊，唔係好多球員做到呢樣嘢。你落街打波，你就知道最有球味嘅球員，最有球品嘅球員咧，係佢去睇下隊友需要啲乜嘢。佢而家就係睇到哦。既然球權要俾夏登啦，咁我可以做乜咧？咦，你過唔曬，你會掟出嚟，咁我練外圍啊！ 佢講明呢個暑假我就練外圍啊，就同你提升 10% 嘅命中率。 10% 其實唔係講少啊， 其實真係唔係講少，真係好難。 10% 我哋係相信佢練到趴街嘅，真係。 係真係練到趴街。 練到趴街， 真係好值得 欣賞。佢前日仲創咗個紀錄啦，嗰、那個紀錄係喺76人主場裡面嘅紀錄嚟啫，係單場中咗9個三分波。咁啊，破 林書豪自己嘅紀錄， 自己嘅紀錄，咁亦都破咗76人主場嘅紀錄啊！即係佢冇人喺佢嘅主場係射到九個三分波嘅，咁嗰場我冇記錯攞34分。咁你見佢其實佢係可以一個得分能力咁強嘅球員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嗰個陣容係有調動嘅，佢而家唔係打，佢唔係一個必然正選嚟噶。吓、啊、咁，但系 第六人咁， 但系第六人，但系呢个第六人咧， 第五人与第六人之间咁样咯， 呢个五点五嚟嘅，因为你见佢第六人咧，佢都打卅分钟嘅，对唔住，咁所以其实只不过系调配上嘅一个即系运用，佢希望咧系譬如夏登，佢同夏登同场嘅时间咧尽量减少啊。喂，夏登你收埋休息嘅时候咧，就可能佢就主要去得分啦。咁啊，同埋咧就会俾阿 Beverly 啊，或者系 Aaron Brooks 嗰啲咧，就打翻个 point 位啦。咁亦都就造就咗呢个配合咧，我就可以夏登唔喺度，咁又有得分点，两个出嚟就睇下边个得到。咁亦都阿林书豪休息嘅时候，跟住夏登打晒啦。咁另外要讲一讲咧，就系咧呢个侯活啦。后活咁啊，大家对佢寄望好高啦。咁啊，头一场 我冇嘅喎， 系咯，我都想睇有冇搞错。 第一场就好劲啊，系啦，即刻咧， 系威系细啊， 系威系细。凭自己篮板嘅，我冇记错，我话成廿四个篮板。咁啊，跟住攞16分咁样，喂，好劲啦。咁但系其实咧，你只要有留意继续睇下 Rocket 嘅波咧，其实老想嗰啲即系昙花一现啊。的而且佢係而家聯盟籃板王嚟，嗰陣時我話過佢同艾昔一走出嚟，兩個都係籃板王嚟㗎嘛。我話你揾兩個咁嘅球員咧，基本上唔可以打一個叫咩雙塔陣，你冇咁多籃板，波得一個點攞啫，大佬唔係我攞你攞㗎啦，兩個籃板咁強把咩，係咪先？咁所以咧，基本上艾昔而家咧又佢 嗌緊走啦，而家佢 係啊，而家嗌緊走啊，又嗌啦，咁啊試過雙塔，但係根本係一個災難嚟嘅一個雙塔，因為一擺咗雙塔度咧。嗰、那個前線咧，個內線嘅攻擊力咧，完全減到弱曬啊！咁而家變咗咧，就寧願唔好啦，都係將艾斯擺翻低，就俾翻其他咧比較嗰個走動能力高啲嘅咧，就打翻個大前鋒位。咁其實我之前咧都講過訪問嗰陣時，其實都同阿張彬都講過，佢有一個意見就係話：喂，其實如果只要阿侯活甘於打一個防守球員，去做啲爛投出。攞籃板啊，頂下位啊，同埋走出嚟做 screen 咧，其實係好好用嘅。但係佢又好唔甘心啊，好多時咧佢要攞波跟住單打咧，你真係老實講，一個名不經傳是但揾個即係七尺中鋒去 mark 佢咧，可以咁你都 mark 咗佢七成。 其實唔使㗎，你只需要揾個人有對手嘅，一夜拍落去叫佢射罰球咁啊，搞掂咯。 但係我唔係，我想話罰球其實係好一啲㗎，已經係好一啲啦。 緊要啦，好一啲都仲係 都係唔見咗200球啊嘛。 因為時間關係啊，喺我哋完第一節之前咧，因為實在太多嘢講啦，我哋好難交代曬所有球隊。咁但係我都想講多一隊咁多嘅啫，用少少時間，因為都不值一提嘅。有時本來就係呢個燒銀紙嘅布魯克林網隊即係佢開咗七場啦，即係有時啲人冇睇死佢嘅，可能之後贏曬咧咁。但係喂，開咗出嚟。两胜五负呢、這个烧银纸嘅策略似乎就有啲问题啦，大家点睇呢？ 我觉得系个组合问题咯，明显地就系、是、嗰班新入去嗰班老将咧，就唔系咁识夹现有嗰班篮网队嘅球员咯，系摆明系格不入噶，完全系格不入，无论走位啊，传送啊，都系 同埋佢哋有少少自己打。自己帶自己射都好似冇乜， 即係盤散沙咁樣。 我自己係 staff 啊，我咪射咯。 你諗下，你尤其是嗰、那個係啊，你個個都大把球星嚟嘅， 我做咩要交俾你射？ 真係 唔係啊？個問題係因為佢覺得嗰班人唔係我哋呢個 level 啊，我哋已經有曬戒指啊，成啊，即係我哋戴過戒指嘅喎，嗰班人，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咁樣啊，不如咁樣咯，我哋自己搞掂曬算啦，咁樣。 我好鍾意睇啲呢燒銀紙嘅人，但係最後一敗塗地嘅，咁所以我啲期待繼續衰落去嘅。 喂即係 我唔係喎，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佢哋調整咗之後就冇問題㗎喇，其實係一個調整嘅問題，究竟係點樣調法嘅啫。 咁係，咁但 係一個調唔調到嘅問題。 係啦，即係湖人嗰時我哋都季尾調到季尾㗎，調到季尾都仲俾人調緊㗎。 係咯，仲係調。 教練有教練喺度 调，啲球迷有球迷喺度调咁啫嘛，调几都调唔到。 其实系有啲难搞啊，因为譬如内线方面咧，就阿卢比斯其实搭阿加纳特咧，即系加纳特其实系即系老实讲，佢系好需要有时系要揾协防噶。咁、啊、但係呢我相信喺呢方面就一定佢哋未夾到阿盧比斯，喂佢幾時要幫佢幾時唔幫佢呢、或者點樣打呢個內線呢、這個一個問題啦。另外其實阿地華威廉士其實今年我覺得佢自己連自己嘅表現呢都有啲下滑㗎。其實我覺得對波好靠佢，好靠佢去 lead 住呢隊波嘅。老實講， 但本身佢唔係一個好嘅 leader 咯，我會覺得。 一來啦，呢、這個一來啦，因為其實 太多大佬啦，佢隊波真係。 但係喂，雖則你用大佬呢個字係因為佢哋即係資歷好深，但係我亦都想話就係、是、其實你呢幾個資歷好深嘅咧，其實係一個係好好嘅team worker 嚟嘅，係佢哋係好講對制嘅。但問題係， 佢哋冇咗重心啊！ 我 覺得 我出嚟嘅時候，其實阿迪華威廉士係唔係一個可以配合到佢哋咁講 teamwork 嘅球員 咧？如果你話嗰幾個戴個戒指嘅人囂咧，我就覺得唔會啊，因為戒咧同 Paul Pierce 咧不嬲都係好注重團隊精神嘅球員。 同埋年紀大咗，佢哋開始已經 share。Paul Pierce 咧個問題咧係真係年紀大啦，開始退步啦，你明白啊？ 咁呢兩個呢個就 呢個就季前應該已經知㗎啦， 一早就知 啦。所以佢喺賽 大人買佢經驗啫，其實。 其實賽大人過去嗰陣時候，真係學阿基華真係買佢嘅經驗過去嘅啫。但係個問題係，根本就完全格格不入嘛，個即係譬如話阿 Johnson 咁樣，好似上嗰場咁樣對住流馬咁樣，佢攞咗17分㗎，你話佢唔得咩？佢得㗎喎，但係 嗰 個 三分唔入啫嘛。 但係佢就係格格不入，佢嗰個節奏啊，同埋佢嗰個戰術上方面已經撞曬，所以咪變成咁咯而家。 我都覺得會有排搞嘅呢個問題咁啊！ 同埋佢一開季都有幾個傷兵嚟。 唔係佢好啊，好在咩咧？佢好啊，好在咧，佢喺東岸，即係如果佢喺西岸 都 係 嗰， 就已經宣布。 係啊，可能攞40%、44%、45%都有機會黏住啊第八位啊！ 冇辦法，喺東岸啲勝率就喺曬一隊度，咁冇辦法，冇辦法。 仲有喎，籃網隊最大嘅問題就係頭先都講到啦，嗰啲球員個年紀大啦，咁一傷嘅話， 容易傷 嘅，容易傷不特止， 同埋 傷得耐，冇錯啦。咁你話嗰班老將有冇經驗呢？係有經驗，但係一傷嘅話呢就變咗零經驗囉，變咗係。所以呢一樣嘢就即係要睇下佢哋點樣搞囉，同埋 我擔心，其實擔心，我唔擔心，我擔心阿 Jason Kidd 啫，可能係 即係好快就聞到味啦， 俾人 KO 咁啊， 好慘啊！但係 佢諗下，舊年攞最佳教練都俾人炒啦，你而家得個28% 勝率，你唔俾人炒真係。 所以我祝佢好運啦、 啊。我哋求職報紙， 如果譬如話個班主啊咁樣，其實一睇佢，喂，你係新教練第一季教，喂，你仲想去點啫？即係其實一樣嘢，其實佢 俾得咁多錢 就 點咧？ 太大氣初就唔係揀冷嘢，係 咯，我只要贏啫嘛。 佢就覺得啲攞曬就唔係咁冷嘢 啦。我俾錢出嚟， 我 覺 得 係 過度嘅啫。其實揾佢，我諗都係屬於過度嘅啫。我相信，即係你話叫佢教，真係教到一支冠軍級嘅話，真係難。 而家咧就可能會咁樣諗，其實都唔會嘅，因為你嗰扎球員點樣過到啊？賽爾特人就過到啫。扭晒就一定唔系拣冷吓，扭晒嚟噶。 我觉得你话佢，我觉得佢系赌博性心态咧，就多过谂住过度嘅心态吓。佢谂住喂， 佢话咩啊？佢嗰时话夺标嘅三年咯， 三年咯。如果唔系就 上一集有讲过啦。其实好多呢个球员出身嘅，尤其是 point guard 啊，走出嚟都系一个好教练嘅，带到一队波噶。但系即系未知啊，我都话唔系以咁长 时间先啦，睇咗 十 场 都唔使一個過到下個禮拜睇睇啊！喂，下個禮拜我哋再講講啦。 下個禮拜已經知道有啲咩事發生， 可能已經炒咗。 再 咁我諗我唔會咁快嘅，我諗兩個禮拜啦，兩個禮拜。 誒，攪曬諗嘢真係唔同我哋㗎。 但係我覺得老細叫得佢嘅，其實有個心理準備㗎啦，我相信。 咁我覺得調翻轉請個老細請得你，你有個心理準備俾佢炒嘅。 嗱， 老細冇心理準備，老細睇心情嘅。 好明顯，老細係老細嚟嘅。我哋呢啲咧就係員工， 我哋打工嘅。 邊個心態？ 好啦，喂，時間關係啦，我哋下半節再聽，再見啦，好。 你要去買翻對運動鞋啊？ 歡迎啊！你係著幾多號鞋㗎？ 哇！籃球鞋嘅作用係將你跳起之後落地嘅衝擊力減輕嘅，始終都係真正嘅籃球鞋先至一個籃球員嘅。 嚟 TMC 籃球用品專門店，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30號，現時點商場2樓241號鋪，好多球衣同運動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九折优惠。